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大家有看了我们勾选 IG 的 Reels 呢？上传的最新一集的勾选，你听过最 drama 的故事吗？因为这一次呢 ，Jaden 杰登呢就访问了 Jay Pong， 而 Jay Pong 呢就分享了他可爱的儿子的一个瓜，竟然出卖了他的儿子。但我只能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有点格力格力，但又很好笑。来听听看 Jay Pong 是怎么来爆他儿子的瓜吧。 想问一下你，就是有什么最 drama 的故事讲？ 我不知道算不算假吧，老板，真的刚刚发生。 刚刚发生啊？ 嗯，对。 惊现的。 因为我到我的孩子放学。 OK。 然后呢，老师就过来，老师就一脸就这样，就看什么事？他就讲今天给来上课。 OK。 然后他的同学就讲 ，Teacher， 车上有 chocolate。然后老师就去看了，哎，谁带 chocolate 来？看看看。 要跟我讲是那个？真的没？ 我们发现给来。 这个瓜有一点画面感，有一点蛤蜊耶。这一碰他可爱的儿子呢 Galax 呢，就好像是不小心了，然后还把它放在桌上，然后还说那个是 chocolate。 后面还有提到说同学们不懂有没有跑去看哦，感觉是一个哇瓜味十足的八卦。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有更加厉害更加劲爆颠覆三观的故事呢啊，都可以来到我们勾炫的 NY 来报名的哈。这个呢是我们勾炫吃瓜学会的第三季升级回归啦。如果你18岁或以上呢，拥有一些颠覆三观的爱情友情亲情或者是职场的瓜呢，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分享，或者是来投稿故事也 OK 的。记得哈，截止日期呢是3月6号的中午12点哈，在这个日子之前呢去投稿就可以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手机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炫变变变。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更加新的等等。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就跟我们刚刚分享的 drama 故事有关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杰伊碰碰姐呢，她的儿子 Galax 呢，就是在学校里面过后呢，还把那个呢放在桌上，然后还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大家觉得蛮好笑又可爱这样子的。那今天也就顺便来聊一聊啦。如果你家中的小孩，或者是你亲戚朋友家的小孩，他们突然间拉肚子了，我们来聊聊有哪些开心心酸的事情。感觉应该没有开心事吧？哎，听听看楚音啊，刚刚哇塞进来了，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小孩拉肚子的开心是，虽然这样讲有点坏啦，但我想到的唯一开心是，可能就是他，会比较安静一点咯，因为生病了嘛，可能就需要多多的休息啊，那你就有很多 me time， 就不需要会一直去bear with 那些他的吵闹啊，还是什么这样子。但当然还是要去照顾他的身体啦，因为拉肚子毕竟是有一点大件事的，所以这是我唯一想到比较开心。的事情有多一点点清静的时间。 哇，你这样讲好像对不起那个 baby 哦，baby 都拉肚子了，你还在继续做你自己的事情，那感觉好像不太妥当哎。不过你点出了一个 point， 因为像 broccoli 家呢，我的姐姐近期就生了一个新生儿，好像应该是半年大了吧。我的姐姐就有分享那个育儿经，原来在照顾小孩或者是 baby 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在吵闹吗？这边大哭大喊吗？那他突然间不说话了，突然间看着你了，突然间安静了，可是又没有睡觉的话呢，八九不离十都是开始拉肚子要了的啊。这是我的姐姐身为一个新手妈妈发现的一个奇特的点了。你对于小孩拉肚子呢有哪些心酸或开心事呢？回来再继续分享吧。设置个炫 Be Your Own Trend，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Harry 刘宪华的冷空气。马上给你今天的勾炫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怎么变呢？接下来变的这个话题啊，是新年都已经快过了嘛，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很大的亲戚聚会。而今年的亲戚聚会呢，应该会发现，哎啊，表姐又生了啊，啊堂哥啊又有孩子了啊，啊第三个女儿又来了，就是家族呢是越来越大，有了很多新生儿。那你在可能家庭啊亲戚聚会的时候呢，这些新生儿这些 baby 们呐、啊，他们可能会拉肚子，就来聊一聊自家小孩或亲戚家小孩拉肚子的时候呢，会有哪些变开心或心酸的事情呢？再来听听看 Jaycee 你的经历故事。 事是什么呢？ 这家小孩拉肚子边边边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这个理由来吓吓他们，然后跟他们讲，哈，是啦，吃太多汽水啦，吃太多零食啦，或者是吃太多冰淇淋啦，就会拉肚子了咯，啊，他们就会不敢吃这些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维持一阵子啦，这个就是变开心的 变开心的事情吗？但不好意思 Jacy，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种即视感，就觉得哎，我好像变成了当年的那个妈妈？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可能吃错东西啊，或者是生病，妈妈讲啊完了完了啊，没有喝水，但发现一转眼我们竟然变成了长辈这个角色，会对新的 baby 新的人类说啊，吃啦吃啦啊，你看又没有喝水才拉肚子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我来再继续聊一聊呢，宝贝们拉肚子的时候呢会有怎样的变心酸的事情吧？手机勾选 B 完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优选李友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在这里祝大家2026年马上有钱，马上更有钱，马上超多钱，马上有钱到爆，最重要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炫比红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张妙哥的《我期待的不是雪》。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是如果你的家有小孩有 baby 的话呢，或者是朋友家亲戚家有 baby 的话呢，应该都经历过他们拉肚子那个尴尬的 moment 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像是像 J.E. Pong 就有在 drama 的这个 IG Reels 里面分享，他的儿子呢 Galax 呢就不小心在幼儿园拉了肚子啊，还有闹出了一个蛮搞笑的事情呢。到底自家小孩拉肚子变心酸的点又是什么呢？有没有听众们想要来分享呢？ 自家小孩拉肚子的心酸事就是你要一直照顾好，就要观察他那些，我觉得这个比较心酸啊，因为你就没有时间做你自己的事情，就要一直 take care 好。 哎，真的，每次讲到这边，我觉得身为父母的人真的太厉害了。因为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像这个新年嘛，我的家就有一些新成员，我姐姐有了新孩子，哇，我真的看着他，我们吃一顿团圆饭哦，或者是有时候家庭亲戚聚会，他可以讲一下半，哎，我跟你讲了，哎，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谁又那个那个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弄一下他的 pampers 什么什么，哇，我觉得新生代的那些父母啊，或者是你生了新的 baby 啊，真的是照顾不来耶，想要跟你的好姐妹朋友来聚会一下，都一直被打断，小孩哭闹啦，小孩饿了啦，小孩跑啦，小孩拉肚子啦，啊，身为大人真的要一直留神在他们身上，哇，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事情，先给所有的父母们掌声鼓励啊，哈哈，未来再继续聊聊还有哪些心酸事吧，手机过炫 V 完全。够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 湖边、河边、海边，吼，够炫变变变。 够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是你家中有没有小孩啊，有没有 baby 啊，那你是一个爱小孩的人吗？如果 baby 他们拉肚子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是立刻逃开寻找更厉害的人来帮忙，还是你已经很有经验呢，可以立刻跟他换 pampers 啊，或者是换一些他的那个裤带之类的啊？讲到心酸事这件事情呢，我们的朋友楚音又好像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哦。 那自家小孩拉肚子的心酸事可太多了，不要讲小孩，如果是自己拉肚子的话都会很不舒服，更何况是小孩子，他们不懂要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如果他们会拉肚子的话，然后你就要准备很多不同的东西给他们吃啊，包括药物啊这一些，这样子你可能就是要很懂得怎么样去照顾他，这样子这是一个心酸的事情。 是，而且我发现很多女生朋友在这个时候特别有一种算是慈祥或者是妈妈照顾人的爱心的感觉啦，因为他们会特别心情想说，哎呦，现在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突然间拉肚子了，不开心了，在被闹哭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再喝了，这个奶粉要先放一边。甚至像我姐姐本身是一个很怕肮脏的人，有洁癖的人哦，她都讲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不小心拉了一坨，然后她就真的要徒手这样把它清干净抹干净。然后我就问她讲说，你不觉得格力吗，姐姐，你不是一个很怕肮脏有洁癖的人吗？我姐姐就讲了一个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骨肉，我当然不介意啊。哇，真的是妈妈们真的是辛苦了，女生们真的是很有这种母爱呀。讲到这边，如果你本身呢是有哪些故事要分享的话呢，都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啊，也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